搬到之后啊，台上念双数节，台下与单数节回应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，就如身子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而且肢体虽多，仍是一个身子。基督也是这样。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，乃是许多肢体。色若耳说我不是眼，所以不属乎身子，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。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。但如今肢体是多的，身子却是一个。不但如此，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。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，但神配搭着身子，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。若有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；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二十七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：是基督的身子，而且各作肢体。感谢神赐下他宝贵的话语。下面是正道的时间。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本堂的张云台传道。他正道的题目是合一的肢体，我们把时间 交给张传道。 弟兄姐妹们平安。在清晨的时候，我们感谢神能够聚集在一起来思想这个肢体的合一的信息。让我们没有开始以前先低头做一个祷告。亲爱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能够聚集在一起，主啊，这都是你的恩典，你赐下新的生命气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主啊，让我们真是在这个时候能够思想，主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所造的，你都把我们安置在教会里面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合一的肢体，能够在一起来服侍你的国度事工，这都是你的恩典。今天让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再一次的思想你自己的真理，让我们真是能够行在你的真理里面，一起来建造你的教会，全然的被你所完全的使用。我们感谢你，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，阿们。今年我们在思想这个教会的信息是教会的合一，我们用在这个哥林多教会这本书里面，我们可以发现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。那在目前我们从我们曾经学过的中间，我们来一个一个来思想。那哥林多教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思想到教会它有纷争结党纷争，那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重这个轻那个，他们都跟随在不同的这种领导的人的底下那这是结党纷争的事情。保罗说他们不应该这个样子。那其次呢，保罗提到哥林多教会的信徒，他们自高自大他们论断人，他们也包容这些淫乱的人那这些呢都不是合乎 这个保罗的教导，所以他也指责他们。然后呢，他保罗也讲到关于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们，他们在崇拜中间，他们不遵守秩序啊，造成在崇拜中间有很多的混乱。那这些呢，也是保罗所指责他们的。那今天啊，我们所思想的是讲到关于哥林多的信徒，他们重视恩赐，因着这个重视恩赐的结果呢，他们破坏了教会的合一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在这个恩赐方面啊，特别是今天啊，我们有这个灵恩的运动啊，造成很多教会的这种分裂，那也就是破坏了教会的合一。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个恩赐的这个学习呢，让我们真是能够再一次的能够让我们啊，对于教会的合一、肢体的合一有一个正确的认识。那首先我们就思想一下，这个恩赐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？我们知道这个恩赐呢，是这个圣灵他赐下的能力啊，加给在我们身上。那这个圣灵呢，是耶稣基督在这个他被钉十字架以前，他就吩咐的他的门徒说，他离开以后呢，他会赐下圣灵保惠师啊。这是在约翰福音14:16-17里面，耶稣说会赐给门徒一个圣灵保惠师，与他与这个门徒们永远的同在。那这是真理的圣灵，世人不能够接受他们，但是呢，这些使徒们会有的啊，使徒们会认识他，而且呢，这个圣灵呢是在他们里面啊，所以这一位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他会赐给我们这个恩赐来用在他的国度事工里面。所以呢，圣灵他赐下这个能力呢，是在每一个信徒的身上能够显露出来的。那在教会里面，这些信徒他们用这个恩赐来服侍神，也来造就人啊，也来完成这个神的旨意，能够成就啊。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信徒按照这个圣灵的这个赐给呢，都会起码有一个恩赐的。那我们也会知道，就是说这个恩赐呢，你有了恩赐，你不一定属灵啊。就是说，在这个在灵命上面非常崇高，恩赐有了恩赐不一定是属灵的啊。所以呢，有恩赐的人，你也不必要说非常的骄傲，说哎，我有这个恩赐，我比你高一级啊。你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，因为我们的恩赐呢是用来服侍人的啊，是来成就神的旨意的。那在这个服侍人上面，你有什么好骄傲的？那你骄傲的时候呢，你就不能够服侍人啊。所以在这一方面，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清楚。那在圣经里面，新约里面有好几本书列举了各种的恩赐的，在罗马书12啊，哥林多前书12，今天我们讲的，还有以弗所书4，还有彼得前书4，都有列出不同的恩赐。那每一次保罗啊、彼得在讲的时候呢，这个所列出来的不是完整的啊，都是他们想到什么他们就说什么。所以呢，这个恩赐并不说没有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就不是恩赐了啊，还有很多神要用在其他的这个国度事工里面，有其他的恩赐不在圣经里面列出来，但是呢，既然是用在他的这个教会里面，那就是一个恩赐。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，他讲了很多次关于这个方言的恩赐，那特别我们今天会提到一点。那这个方言的恩赐他提了那么多次呢，就证明说哥林多这个教会里面呢，他们太高举这个方言的恩赐了啊，以至于保罗特别把它提出来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哥林多教会他们觉得属灵的这个方言呢，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标志啊，来证明你这个非常属灵的啊这个代表啊，以至于呢，如果你有这种的思想呢，你就会危害到教会里面的合一了 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是要啊，在思想到这个每一个肢体、每一个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们，那他们怎么样能够才在教会里面合一？那借着今天这个保罗的教导呢，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思想。那我们知道要寻求每一个人要合一呢，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，也是一个违反这个一般的啊社会世人的这个人性的问题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面，他们都是有一个自我为中心，他们通常都是个人主义啊，都是求自己先好了，那别人的事情呢，他可以不管的。那所以在这个世人心里面呢，他们都是很注重啊，这个自己先把自己给弄好了，那别人啊还要跟别人合一呢，他们就非常有戒心了啊，担心跟他合一的人说不定啊会骗他啊，或者会占他的便宜。所以呢，要在世人要求他们合一是很困难的，但是呢，他们来到教会里面就会发现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不一样啊，大家都非常的和谐的在一起，互相的扶持，互相的帮助，在这个一个教会的这个身体里面，大家都非常的合一在一起。那这也是为什么教会可以吸引一些外面的世人来到教会里面啊，他们愿意亲近神，愿意来和这个弟兄姐妹一起的接触。那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他们非常觉得这种的合一是非常吸引他们啊，所以这也是我们做神儿女的，我们也是要追求合一，来吸引外面这些慕道的朋友。那所以保罗呢，就在今天的信息里面，他就在做这样的教导啊，他教导我们在基督的身子里面，我们做各为肢体的呢，我们要合而为一的啊。所以在这个真理里面呢，保罗就教导我们，他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这个肢体呢，我们都要各守本分啊，我们不可以推脱服侍啊，而且呢，我们要知道一个肢体，各个肢体这样的具备呢，是身子健全的一个必要条件。换句话说，一个身子你如果少了一个肢体，你就是残废的，你就是不全的啊。所以每一个身子呢，都要具备这个身子，才能够这个才能够说你是一个健全的身子。那所以当我们邀请一个弟兄或者姐妹来做服侍的时候，就是使用这个肢体的恩赐用在国度的事工里面，那你就不能够拒绝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在呼召你的时候，神在接受你做他的儿女的时候，他已经赐给你了一个恩赐在那里，那你不使用呢，那就是得不到神赐给你更大的福气了。所以在保罗在这里的教导当中呢，他就讲到关于这个身子跟这个肢体的关系。身子只有一个，就是耶稣基督，那肢体呢，是会有许多的肢体啊，越多越好，这个肢体越多呢，就是越齐备啊。齐备干什么呢？齐备就是要做啊神的事情，做他的国度事工。所以保罗就用这个身子跟这个肢体的这个比喻呢，来形容在一个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他们的关系是如何啊。保罗就在十五节里面讲到啊，说这个脚，说我不是手，所以我就不属于这个身子里面，那我们因此呢，我就不属于身子了。那这就是一种自我放逐的这种的心思啊。教会里面通常是有这样的人的啊，他们觉得说他们可以离开教会啊，不必跟弟兄姐妹在一起，那就等于自我放逐了啊，自己离开，他不愿意服侍。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的思想呢？那就是可能他在他有两种可能啊，两种可能。一种呢，就是妄自菲薄啊，就是在这个经文里面所讲的， 那这种妄自菲薄就是说他自己的能力不太够啊，他觉得他的能力实在太这个啊，太不显著了啊，那在这个教会里面实在不被人所注意，那这样的人呢，他就是说啊，算了，那我就是啊自己我过我自己日子好了。那他这样看清自己呢，他结果是什么呢？他就违背了神的旨意了，因为神能够把你接到这个教会的这个身子里面，他赐给你这个恩赐，他有他的旨意在里头，他要你使用。结果你自己说你自己不够好，你离开了教会，那这样呢，你就是得不到神更大的这个供应了。神在你身上有他的计划，从这个最不好的这种最轻的这种的恩赐呢，他会慢慢的给你加强的。那你不给神这个机会，你自己放弃了，你自己退缩了，那就是更大的将来的福气，神给你的计划就不能够成就，那你的生命呢，也不能够借着这个侍奉来得到成长。我们知道这个生命要成长，在侍奉当中是最快的啊，你可以一面侍奉神，这个成长就是越快啊。这是每一个人的经验，每一个侍奉过主的人都知道啊，你如果不侍奉，你就是一直在那边待着那里，可是呢，你侍奉了以后呢，这个刀啊越磨越快啊，不会说越磨越钝啊，所以这都是我们的经历啊，这是一个真正的事实。那另外一种的可能呢，就是你妄自尊大啊，有的人说我这个恩赐啊实在是高人一等了啊，那要我服侍教会里面弟兄姐妹，那实在是不甘心的啊，这些卑微的人，我为什么要侍奉他们？我可以离开他们，我自己借着我的这个恩赐做我要做我自己的事情。那这样的人他离开教会呢，那有更大的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恩赐啊，我们要知道是在教会里面你才能存在的。当你离开了这个群体的时候，这个恩赐就不能够运作，神甚至就会把这个恩赐给拿走。因为什么呢？你这个恩赐你不常用的时候呢，神就把这个恩赐给拿走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恩赐的目的呢，就是要造就教会里面的信徒。那你自己离开了教会，你觉得自己唯我独尊，那你侍奉谁啊？你没有侍奉的话，那神就把这个恩赐给拿掉啊。所以这我们无论是什么样的原因啊，我们自我放逐的时候呢，一定要非常小心，因为对自己都不是一个有好的结果啊。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里面，你要有追求，那追求最好的办法是什么？你就把你的恩赐用出来，你就参与服事，你必然会得到帮助。那另外一个呢，我们知道啊，在这个保罗的教导里面，他讲到说关于这个啊，第二个呢是讲到要这个恩赐呢，可以要让我们能够兼容并蓄啊，我们不能够排斥那些这个比较软弱的肢体啊，这些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甚至呢，我们要尊重他们，我们要容忍他们，因为呢，他们是身子一个不可少的一份子啊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教会里面这个恩赐是多元性的啊，这种的恩赐呢，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啊。保罗这里说，如果每一个人都是一样，他说每一个人都是眼睛，那这个肢体是个什么样的光景啊？全身都是眼睛，这不是一个怪人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怪人。但是呢，有的人他们如果说是啊，注重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恩赐的时候，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。所以说我们这种兼容并蓄的这种的心呢，我们一定要有的啊。保罗在这里他举的例子说，眼跟头，眼睛跟这个脚啊，眼睛跟手，还有这个头跟脚的这个关系啊， 他说这个眼睛跟头呢都是在上面，对不对？是一种带领的这种的位置啊，眼睛看到了，这个手才能够伸出去做这个事情啊，所以眼睛是要带动手去做事情的，那头呢是带动脚的啊，头想到什么事情就吩咐脚去在前面去做了。那这似乎看出来好像是眼睛跟头是很重要，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，如果没有手没有脚的配合呢，那眼跟头就不能够达到他的这个目的地啊，他要做的事情就不能够成就了。那同样的，这个教会也是如此啊，教会在这个架构上面有做领导的啊，也有被领导的。那做领导的呢，他如果没有被领导的来协助他，那这个领导的就是无兵之将啊，你只是一个将军在那里，你个人你就是孤掌难鸣啊，你就不能够做到你要做的事情啊。特别啊，我们如果在公司做事的，我们都知道啊，如果你刚刚去一个新的公司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大家都在这个叫你做一些事情啊，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在这个公司里面是老资格，新来的人就要听他的，所以呢大家都是老板，都在吩咐这个新的这个工人。所以常常有一些新的工人他讲 Too many chiefs no Indian 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美国的俚语，说这个印第安人的酋长太多了，大家都是酋长，底下没有这个印第安人去办事去打仗啊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如果大家都是这个头的时候，那这些软弱的肢体它就没有作用。所以这些软弱的肢体我们不能够排斥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软弱的肢体也是我们的一份子，那这个软弱的肢体呢，我们要把它给团结起来啊，团结起来我们才是力量。在传道书4:12里面讲到，有人攻胜孤身一人，若二人便能抵挡他，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啊，这真是讲得非常的实在啊。如果你要打人的时候，你打一个人你一定可以给他给打倒啊，如果这个人他的能力不够的时候，可是有两个人的时候，你就很难把这两个人一起打倒了，因为这两个人会一起攻你啊，你会手脚不够用啊，他们加起来有4个手4个脚，你只有2个手2个脚，你怎么能够抵挡他们啊？如果有三个人的时候，三股绳子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你更没有办法啊，三股绳子是非常强壮的绳子啊，所以你如果排斥掉我们软弱的肢体的时候呢，那你就是没自己的力量你就缩减了。虽然这些软弱的肢体你觉得不够看的，没有你这么强壮，但是呢它加在你中间呢，人就是让你能够团结起来，有更大的能力来对付所发生的事情。所以这些软弱的肢体如果少了，它会破坏我们身体的完整性啊，这些软弱的尸体，你看身体，你看它是没有用的，你看它是非常不够看的，但是呢，这个结果呢，是让你整个身体是完整的，可以做各样的事情。我们知道，我们人的身体有几样，可能会有一些地方你觉得非常没有用啊，有人说这个盲肠啊，阑尾，你说这个阑尾没什么用处，只是让你生这个盲肠炎很难过。其实呢，最近的这个研究报告说阑尾也有用处啊，在台湾的时候在高雄啊，有这个用很多的船员出去外面打鱼的，那这个渔会呢有规定，你要做船员一定要去手术把你的这个盲肠给割掉啊，因为什么？他们怕说这个船员在海上面，如果万一发了这个盲肠炎的时候，呼天无救了， 啊，在这个外海都是 几百里外以外的，那 叫谁来救你？没有办法，就是一定要死了啊。所以所有的船员一定要割盲肠。那有一个医生我认识，他一年呢开上几千个这个盲肠的刀，所以他变成盲肠专家了。他说一刀下去，这个盲肠自己就跳出来，跳起来啊，等着他那个刀来切他，就是这么样的啊情形。但是呢，他们发现这个盲肠其实也有用处，有什么用处？我不太记得，大概的意思就是说，对于这个免疫系统有很大的帮助。啊，它这个盲肠可以让这个身体的免疫系统能够增强，啊，所以不是没有用的。神创造的每一样东西都有用。还有一个例子，就是人的这个智慧齿。这个牙科医生啊，很喜欢拔人的智慧齿，可能就是说拔牙可能可以多掐几一点钱。那这个牙要治呢，也没什么好治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这个拔牙完了以后，不是说你就没智慧了，你智慧你还是有的，可是呢你这个牙就不见得好看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牙的这个排列都是靠后面这两个四个智慧齿在撑着，等到你把智慧齿一拔的时候呢，你这个牙就开始分开了，年纪越大这个牙就分得越开啊。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东西神赐给我们的都有用处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你没有这个软弱的身体，那这些软弱的这个肢体呢，它的这个功能你就把它给除去了。因为什么？这些软弱的肢体这些功能是不能够取代的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在里面。那第三个呢，我们看到这个肢体呢是有互补增益的啊。我们不要在已经有的好的地方我们给它锦上添花啊，我们要增强那些有缺陷的肢体啊。刚才我们说这些软弱的肢体我们要把它加强啊。如果这些软弱肢体能够加强的时候，那就是对于整个身体那更好了啊。这个身体整个身体呢就更体面了，就更俊美了啊。保罗在这里讲到体面，讲到俊美啊，这都是形容一个身体。我们知道我们人的脸啊，不管是怎么丑的啊，我们知道都是很漂亮啊，这个排列都非常整齐的啊。这个牙，这个眼睛，这个鼻子、耳朵啊，这些脸都是非常漂亮。所以我们不需要太化妆了啊，太化妆去做美容手术什么的。这个脸本来就是很漂亮，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再怎么装饰它，就是很不错了。但是其他的身体呢，我们知道我们记得啊，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啊，当亚当跟夏娃他们吃了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子的时候，他们就要用这个无花果的叶子把自己给围起来啊。他们觉得他们身体的一部分太不好看啊，需要这个装饰一下，需要把它弄体面一下啊。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身子我们是有地方是很俊美的啊，非常体面，那我们就不用费事了，我们不需要给它锦上添花。